是悲哀，你挥霍了我的崇拜。我活了，我爱了，我都不管了，心爱到疯了，恨到算了就好了，可能的可以的真的可惜好不容易，怎么你却不敢了呢？我还以为我们呢不同于别人，我还以为不可能的不会不可能。你的姿态，你的青睐，你正在